张元泰传道，他的title 今天是新的生命，请张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很短的时间又回来在各位中间。礼拜五礼拜六我都参加了三个团契的聚会，看到众弟兄姐妹在里面实在是非常的感动啊，都有非常好的分享，那也看到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有活力啊，为着主的工一直在服侍主，我们感谢神啊。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那这是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基本上是从创世纪25章到35章啊讲到雅各的事情。那新的生命这中间是这个新这个字呢有很多不同的意义的啊，在第一个是讲到是刚刚有的啊，就是在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啊，一个新刚刚生的一个 baby 啊，这个新生的这个生命啊，还有是讲到是没有用过的，好像一件新的衣服啊，这是一种的说法。另外讲到不久以前的事情，好像说新闻啊，刚刚发生的事情。那还有关于你如果刚结婚啊，这是一对新人，因为他们建立了这个新的家庭，他们有新的关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另外呢，讲到这个性质的改变啊，如果说你今年刚买的一部新车，那跟5年前的车子比较起来啊，今年的是2008年的新的年度的车子，自然比5年前的这个性能能够增加了啊，速度加快，马力加大，而且呢可能比较省油啊，所以这是在性质上的改变。同样的一部车子4个轮子一个引擎，但是呢它的性质能够改变。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实质的改变，这是一个新的啊生命啊。在这个实质的改变上面呢，我们看到是跟旧有的性质它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好像一个毛虫变成蝴蝶啊，这在树上爬的现在在天上飞了啊，这种的是实质上的改变。那我们今天思想的就是这种的新的这个生命。那在基督教�刚刚开始主后300多年的时候，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基督教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我想大家都听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个浪子啊，他酗酒，他交一些很坏的朋友，做一些很坏的事情，甚至跟不好的这个妇人同居啊。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大家看他都没救了，但是呢他在32岁的时候，在米兰，意大利米兰那里有一位主教就收容了他。那有一天呢，他在这个米兰主教的家里面的花园，在那边心里面就这样有挣扎，他要是要改变他的这个生命呢，或者是他还要继续去做这种过这个浪子的生活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听到隔壁有几个孩子在唱歌啊，唱的歌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那他这个时候呢，就不知不觉的就把他身边的这个新约就拿起来。拿起来的时候，他就翻到罗马书13章13到14节里面。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我们就看到保罗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基督，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当他读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被这个金句神的话语所感动 他就知道这是神在亲自向他说话，叫他把以前的那种荒谬、这个糊涂的这个生命完全把它改变过来。所以他马上他就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他在32岁的时候，他有这样感动，他就马上去读神学。那等到4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做北非一个城市里面的主教。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在罗马书啊12章2节里面讲到这个心意更新这个事啊，这个字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呢，包括我们内心的理智，包括我们的思想，也包括我们的这种的意志，还有这个道德观念，能够分辨这个善跟恶的。那这些呢，都因着圣灵的这个工作，让我们有一个实质的这种的改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啊。不论你是多么糟糕的光景啊，多么败坏，但是呢，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可以做这样的改变啊。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位雅各。雅各这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是这个恶名昭昭了啊！如果说是你知道旧约的话，一定恨这个人恨得牙痒痒的啊！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坏啊？他从出生的时候就抓着他哥哥的脚出来的，所以他这个名字雅各的意思就是抓着意思。那当然，在他生命里面，他也是抓啊，他抓什么东西对他好的，他都把他抓过来。啊，就他就是这样的，这个贪心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诡诈狡猾的人。所以呢，他小的时候，他哥哥去打猎回来非常累了，那他这个时候正好准备一锅的红豆汤在那里，那他这个哥哥非常累，想吃点东西，那看到这个红豆汤当然就是非常馋了，那然后就跟他要。那他这个弟弟他居然就说，你如果让我，你把你这个长子的名分让给我的话，那我就给你吃这个红豆汤啊。那他这个哥哥呢也不在乎这些事情，所以呢他说，反正我就如果饿的话我都饿死了，这个长子对我有什么用呢？好吧，你就把长子拿去好了。他就把长子的名分换这碗红豆汤来吃了。那当然吃完了以后，雅各也逼着他发誓啊，发誓说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让给他。那这还没完，后来他跟着他母亲啊，受他母亲的这一种的吩咐，这个计划又把这个他父亲的这个祝福啊给他抢过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人他是非常工于心计的啊，他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欺骗的方式，他就得了这些他要的东西。那当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得罪了他的兄长啊，是以扫。所以呢，以扫说，如果我父亲死了，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弟弟杀了来泄恨。那所以呢，这个雅各听到这个消息呢，他就去逃亡了。那经过这个伯特利的这个地方呢，他就在那里枕着石头在睡觉。可是呢，在梦里面他就看到了耶和华站在天梯上面来向他来赐福。那在这个时候呢，雅各就跟耶和华许个愿啊，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就这样讲啊，他说，若神与我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祷告，因为一般的基督徒也都是做这样的祷告啊，好像是一个交易一样，神啊，你给我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一些什么东西，你如果不给我，那我也不给你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有这个利害关系的这种祷告啊，他想从神那里得一些好处，他才做这样的答应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这个时候的灵命是很肤浅的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也想要从神那里得一些好处，所以这是雅各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啊，是一个非常啊不够的啊不够成熟的一个阶段。那在第二个阶段呢，他就在这个拉班的家里面，他到了他的母舅拉班家里面，在拉班的家里面他服侍了20年。那这当中呢，他娶了啊这个4个太太，那神呢也使他是非常的丰盛啊富足啊。在那个时候呢，耶和华就吩咐他要离开这个他母舅的家中，在巴旦亚兰，要回到迦南的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以前所居住的地方。那他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他也顺服神啊，神既然吩咐他这样做，他也就去了。但是呢，他也知道没有回到他在回到他父亲的家中以前呢，他会经过伯特利的。那在伯特利，他当初他见过神，那现在他要再一次见神呢，他一定要把他跟以扫所发生的这个过去的这种的问题要把它解决掉，要先解决掉他才能够去亲近神。那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哥哥以扫是住在南边的这种西尔地，那他如果要直接要回家的话，他可以不去西尔地去见他的哥哥的，但是呢，因着神的感动，神的教导，他还是要去面对他，面对他的哥哥，要跟他哥哥来悔改，来谢罪。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也就有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3、24节里面，主耶稣也这样教导过，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冤，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如果要去亲近神的时候，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没有把它处理好，没有把它给定好的时候，我们去亲近神也是白亲近神，神不会悦纳我们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这个雅各他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啊。所以呢，他就是虽然他知道在过去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哥哥以扫啊，有错做了这么坏的事情，但是呢，他要既然他要去把这个恩怨给解决了，他必然要先去面对他的哥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雅各他做的一系列的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雅各他心里面所想的在圣经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先打发人到西尔地那里去探听以扫的反应啊。他派一个人去跟以扫讲说，你的仆人雅各现在要过来要看你了。那他把这个消息这个风声先放出去，看看他哥哥的反应是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他哥哥听到这个消息也没有说什么话，马上呢就跟着400个人一起就骑着马就过来要去见他的弟弟。那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讲的时候，就很令雅各担心了。这400个人来，那不是一件好事情啊。这400个人拿着刀的话，可以把他们这一组全部都杀死啊。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担心。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他的智慧了，他把他的人口跟牲畜啊，把它分成两队啊，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以扫来攻击这一队的时候，起码另外一队可以跑掉啊，他的这个财产可以省下一半出来啊，另外一半被抢去也没有关系。那这是他的所有的计谋的开始而已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向神祷告。他跟神的祷告当然比第一次在伯特利的祷告好多了 啊，但是呢，他还是呢，因着信心不足，他祷告了以后呢，他再一次的展现他的磨练啊，展现他的肉体的智慧和聪明。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雅各他自己实在是可以做个三军统帅，是应该可以的啊。他有这个世人的这种的计谋啊，你看他怎么他做些什么事情啊？他先准备好550只各种不同的这种的这个牲畜啊，他有公山羊、母山羊，他有公绵羊、母绵羊，他有这个公牛、母牛，他有这个母骆驼，还有母驴子啊，把这些牲口一共有550只，都当做这个大礼送给他哥哥，要讨他哥哥喜欢。可是呢，他也想得很周到，他说这一笔大礼如果送给他哥哥就这么一次，那说不定他还是恨我，对不对？所以呢，他把这个550个这个牲畜的大礼分成3队，那每一队呢都有一个距离的啊，所以第一队出发了，过一阵子呢第二队再出发，然后呢第3队再跟着出发啊，所以呢这个第一队碰到他哥哥的时候，那如果哥哥收到了这个礼，好高兴啊。但是想想看，这个雅各真是坏，当初这样的偷着我的这个长子的职位，我还是要整他一下。哎，看看第二队又来了啊！第二队他又收一大堆礼，哎呀，这个心里好高兴。这都当然都是雅各他心里这个计划。所以等到第3队他再碰到的时候，这说不定他心里这仇恨已经全部都化解开了。那这个时候呢，兄弟再见面就是。这个被杀的机会就很少了，啊，这是他所思想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雅各呢，他实在是用尽了他的办法，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仍旧是觉得不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不知道到底他哥哥是什么样的光景啊，他哥哥是不是仍旧记恨他呢？那他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亚伯渡口那里啊，他已经先把他的仆人这个三对的礼物已经送出去了，然后呢再把他的这个他的4个妻子还有4个妻子所生的11个儿子都送到这个渡口的对面，只是他一个人留在亚伯渡口这里啊，他真是非常的这种的忧虑恐惧和彷徨。他这个时候他一个人他留在这个渡口当中呢，就跟他当年在伯特利那里在路上的情形一样。在伯特利的时候，他是个亡命之徒，他在逃亡啊。这一次他来到这里，他不得不面对着他的哥哥了，而且呢在那个时候他只有他一个人，对不对啊？一个人能够逃了就逃了，没事。可是呢现在呢，他有4个太太11个儿子，当然这只是儿子，还有一大堆女儿还不算在内的，然后一大堆牲畜，这么多他有这么多的产业在那里啊，这也是其实说起来也是他的拖累，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一个人逃老早就逃走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在当时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这个神，帮助他能够逃离的这一位神，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也再一次的来帮助他。这一次雅各的这个危险更严重了，但是呢这一位信实的神就又在他的面前来领导了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在这困难的这个关口当中，我们也要跟雅各一样，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寻求神的面啊。很多时候这些困难可能是神一种督促啊，让我们能够愿意更亲近我们的神，来经验他丰富的恩典和他的安慰啊。所以在这里雅各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啊，如果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在那边啊，在那边应付，靠着我们力量在挣扎啊，我们有更大能力的神，他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 雅各在那边挣扎的时候，而是在晚上的时候，忽然呢有一个人来跟他来摔跤。啊，在雅各的立场呢，他是很容易当作这个人可能是以扫派来的这个杀手啊，来派来来杀害他的。那所以呢，他要跟他对抗，所以就在那边摔跤。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神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呢，是要训练雅各他的信心、胆量和他的忍耐力啊，因为他在过去的时候他是专门逃避的啊，他有便宜他要抓的。那这样的这个性格里面，他没有信心，他也没有胆量，他也没有这种忍耐力的。所以呢，当雅各他寻求神的时候呢，神就派来一个人来跟他来摔跤，来跟他斗争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想要从神那里得到平安和保障，但是呢反而我们会碰到一些征战困难，还有我们内心的挣扎。那这些东西呢，都是神允许的，神他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些困难当中，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帮助，能够得到更大的福气。那另外一个呢，神是借着雅各呢来应付他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这一种的责任心啊。刚才我说过，雅各他过去是专门逃避面对这个困难的事情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单独一个人，他借着祷告来求问神的时候，他不是说要求神来逃避他的责任，有一些取巧的心，而是呢他是要求神来赐给他力量。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搏斗呢，跟这个来的人这个摔跤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他能够预备他好自己来面对他的哥哥啊。如果说是因为他怕他能力不足的时候，在这个脚力上面就可以建立起他的信心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啊？有很多人说是天使，其实呢是神他自己下来来有一个人的样式来跟他来这样的斗争的。那为什么这一个人是神的身份，他不能够胜过雅各呢？因为在经文里面说，他们在那边啊摔跤摔了一个晚上，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还是不能够赢。那一个神真的是不能够胜过一个人吗？当然不是啊。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只要把这个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啊，他的腿就脱臼了啊。我们看到，所以这一个晚上的斗争，这个神他是用人的能力跟雅各来斗争的啊，来让雅各来看到他是有大的能力，能够在任何的斗争里面能够得胜啊，这是帮助他建立起信心。但是呢，这个同时呢，也让雅各能够看到这个人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手这样一摸他的脚就脱臼了。我们知道，在这个摔跤的时候，最大的这种能力是从哪里来？最大的能力是从大腿来的啊。那日本他有 SOMO 啊，你们知道是这个非常胖的重量级的两个胖子啊，在那边推推拉拉的。那这个 SOMO 他们锻炼的时候呢，都是锻炼他们的大腿啊，所以他们站马步的时候是非常稳，你怎么推都推不动他啊。一个人500磅的这个重量，你怎么能推得动他呢？所以呢，这个雅各他所能够这个引以为骄傲的，他能够跟人来斗争的，就是靠着这大腿。可是呢，他这个大腿被神一摸，他就脱臼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虽然他的能力能够强过所有世上的人，他有能力能够胜过平常的人，但是跟神的能力来比起来，就跟萤火虫跟天上的太阳光来比一样啊，萤火虫怎么的光亮，那一点点怎么能够比得上太阳光？所以呢，我们只要信靠神，我们投靠神的时候， 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啊，我们能够求得神的能力的时候啊，我们对什么事情我们都不会害怕啊。所以这个雅各他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样诚实的，我们这样迫切的祷告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能够自持的这个大腿他就瘸了啊，他要依靠的这个肉体的能力他就失去了啊，他失败了啊。然后呢，他靠着他的智慧他也不用了啊，因为什么呢？他只要不抗拒神的安排，他完全顺服神的时候，他就会成功啊。所以雅各在这里呢，他认识了这一位神啊，因为什么？他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常人的啊，手摸他一下他就能够败下来。那他也知道说，他这一生的许多的困难和痛苦，这些危险都是神来用来操练他的，将来要造就他，让他能够更愿意来信靠神，更愿意来依靠神的祝福和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他也学习到一个信心的纠缠。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看到这跟他摔跤的这个神有这么大的能力，他就抓着这个神不放啊，这还是他以前的这种习惯，他还是要抓。但是呢，这一次他抓对了啊，他抓到神。那我们也可以思想，为什么这一位神有这么大的能力，就是任着他抓着不放，居然就跑不掉呢？啊，我们也想到，这也是神的恩典啊。他这个神对于爱慕他的人，对于信赖他的人，这样纠缠他，神是愿意被纠缠，神是愿意来祝福这样凭着信心来爱他的人啊。所以神对这样的人呢，他不会说不顾他就走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从雅各的事情上面能够看到这个我们怎么样向神求啊，这样的技巧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在何西亚书里面也讲到啊，这个雅各呢，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了，在这个时候呢，他跟神是哭泣的恳求啊，他向神哭泣的恳求的时候呢，神就让他能够依靠他啊，能够帮助他。那在箴言3:5-6里面也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他就真正的认识了这位神啊，他只要专心的仰赖这位耶和华的时候，他不再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和智慧的时候啊，神就会让他能够得到属天的各样的福气。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因着神的这样的照顾他，神的这样的安排，让这个雅各他所担心的事情都是白担心了啊。他担心这个以扫带领着400人来杀他，结果呢，这400个人是仪仗队啊来欢迎他的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束啊。这个两个弟兄中间的仇恨，就因着时间的关系就慢慢的就淡化了，而且已经化解了。所以呢，雅各啊带来的这些礼物呢，被以扫看到，就是说以扫就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那雅各就很谦卑的说，这是你的仆人啊向你送的礼物。那这个礼物的意思呢，同样的是祝福，也是同样的意思啊。雅各在这里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年我从你那里啊用着计谋把你抢过来的这个祝福，他父亲的祝福，现在这个礼物也是一个祝福，再献回给你啊，就是说把他当年所抢夺过来的这个祝福还给他的哥哥以扫啊，这也是一个啊弟兄之间重新和好的一个一个 一个 转锐点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做得非常好，也是合神心意的。那在雅各的第三个阶段里面，他就跟他的这个哥哥分离了以后呢，他就准备要定居在希伯伦，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神仍旧在管教雅各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开了以扫以后呢，雅各并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回到他这个父亲他的祖父的所住的那块地方，而是呢他分离以后到苏哥，然后停留在四剑那个地方。那在四剑那个地方就发现一件非常危险非常重大的这个祸患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雅各他有个女儿叫做迪娜啊，在迪娜，他这个迪娜呢，在这个世界那里呢，被一个年轻人所引诱啊，被这个年轻人叫世界当地的人所引诱，玷污他了。那雅各他的十二个儿子啊，就是非常的愤怒，那他们就用诡诈的方法啊，跟这个世界还有他的父亲讲说，你们全城啊，你如果要跟我的妹子结婚的话，那你要全城的男人都要受割礼。那受割礼呢，我们就知道你有这个心意啊，有这个诚心要跟我们和好，要跟我们成为亲家，因为我们都是受割礼的人。那你割礼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娶了我的妹子了。啊，可是呢，他们这个雅各的这些儿子实在非常的阴险狠毒啊！啊，就在他们这个城里面的男人都受了割礼，第二天大家正痛的时候，他两个儿子就进城去把所有的男人全部都杀死，来报仇了。那在这种的行为当然是非常坏的啊！他说不定这个附近城里面人都会兴起来攻击这一家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卑鄙的。那在这个时候呢，这是大祸马上就临到他们，所以呢雅各他就要向神来求救。在这个时候呢，雅各就命令他全家的人都除去外邦人的像啊，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还带着这些外邦人的神像啊，把这些偶像都除去，然后呢要他们每一个人都自洁啊，清洗干净，换了这个新的衣服，然后呢跟着他到伯利恒去直坛去敬拜神。那因着他这样做呢，那神呢也就赐福给他们啊。所以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啊，雅各怕这些周围的城其他城的人来杀他们来复仇的时候啊，那他们这样离开呢，神就保守他们，让那些周围的人都非常恐惧，没有来追杀他们啊，所以他们就平平安安的就回到了当初他第一次见到神的这个伯特利那里去筑个坛啊，在那里直坛呢来敬拜神。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雅各他的这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真正的开始是在这里的啊。因为什么呢？直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直坛就是奉献的开始。那他奉献这位神呢，这位神不再是亚伯拉罕的神，不再是以撒的神，而是真正的是雅各他自己的神了啊。他把这位神是当作他自己的神，他要亲自来敬拜他啊，他称呼这一位神不再是他父亲，不再是他祖父的神啊，那距离是很遥远。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候他执堂啊，他是把他有的来奉献给神，那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因为我们知道奉献只是把我们身外的这些财物来献给神啊，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仍旧是有保留的，因为钱财是身外的东西啊，我们把这些不重要的东西来献给神，这只是一个开始。那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更认识的时候， 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自己来献给神。这个事情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人个人的主权我们交出来，交给神，让神来管理我们啊，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意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要交给神，让神来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啊。等到这个第二步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呢，第三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为主而活了啊。我们自己的老我啊，已经在祭坛上已经被烧掉了。那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是要为我们的主而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跟神亲近，我们要向神祷告，要求告神，我们要求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照着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那我们看到雅各这里他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那在他的这个新的生命呢，最后这样达到巅峰呢，就是在他的晚年的第四个阶段啊。他的生命到了巅峰了，他的生命里面满了这种温柔、良善、恩惠跟慈爱在他心里面啊。所以当他的这个儿子，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儿子叫约瑟啊，被他的几个坏的哥哥卖到埃及去，结果神保守这个孩子，让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当那个时候全地都有饥荒的时候啊，他几个哥哥也到了埃及去买粮食，就碰到约瑟了。约瑟呢就用办法把西缅给留下来，叫他们去把这个他的弟弟啊，把他的弟弟便雅明给带来，来证明说这几个哥哥没有把他的父亲还有便雅明都给害死，因为他几个哥哥实在是太坏了啊。所以他叫这些哥哥回去把他们给带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确实能够证明他的弟弟他的父亲都仍旧是活着。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不愿意这个唯一的这个可爱的最小的儿子被他的哥哥给带走，带到埃及去。但是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原先他这个约瑟是他非常喜爱的啊，现在约瑟已经不见了啊，他这个雅各他不知道说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以为约瑟是被动物给吞吃了。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但是呢，他也不得不让他的这个最小的孩子便雅明啊去埃及去。那这样呢，可以得到粮食，也可以把他这个另外一个儿子西缅这个人质给带回来。所以呢，雅各在这个时候呢，他是一个改变的人啊，所以呢，他就愿意说去把他的这个儿子给带回来的时候呢，交出很多的礼物给这个埃及的宰相啊，叫他这个雅各啊，叫他的孩子说，把这个当地出产的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痱子、杏仁都带到那里去，还要加倍的带这个银子去啊，带去献给这个埃及的宰相。你看他这个时候，他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往自己里面抓了，对不对？他这个时候他也愿意这个放出去啊，把好的东西来交给其他的人，这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真相啊。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实在是很喜欢抓东西，我们不愿意付出去。但是呢，当我们一直在抓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那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福气就不够，就只有那么多了，神不会给我们更多了啊。我们从这个 可以从以色列的地理上可以用这样的来解释啊，在以色列上面不是有一个加利利湖吗？啊，加利利湖是盛产鱼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它会盛产鱼呢？因为有各处的这个河流的水流到加利利来。啊，这个湖是一个活的湖，活水的湖。为什么呢？它有了水流进加利利湖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出口啊，约旦河的水流出来，从加利利湖流出来。所以呢，这一个湖是一个活的湖，生满了这个活物在里头，是一个很丰盛的一个湖。但是呢，当其他的河水啊，包括约旦河，当他们流到死海的时候，死海是指收水的地方，这个死海没有水流出去的，所以呢，死海里面全是盐分，里面一个生物都没有。啊，这就是证明到，如果是我们得到各样的恩典，当我们也付出去的时候，就跟加利利湖一样，我们会不断的、不断的得到各样神的供应，神的恩典会越来越多的加添给我们。如果我们舍不得拿出去的时候，就是那么多了，就跟死海一样，什么果效都没有。啊，所以这是雅各他所学习到的功课。后来呢，在这个他迁居的时候，他也是求问神的。啊，当这个约瑟派人来邀请这个雅各到埃及去跟他一起住的时候，他不是说好，我这个儿子真是不得了了，现在已经是埃及宰相，我们赶快去跟他去同享这些这个各样的舒适的生活啊。但是呢，他不是这个样子啊。他在路上的时候，他到了别示巴，去那里献祭给神，等候神的指示啊。这是一个真正的这个顺服神的人他所做的功课。他每一个动作他都要求问神的，看看是不是神的受神的允许啊。如果神允许，他就照着去做；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他宁可去啊，人就留在他的迦南啊，他不要去见他的约瑟。虽然他是非常想要见他的约瑟，但是在那一天晚上，神就在异象里面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这个称呼名字两次，这是就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时候啊，在这个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神也跟亚伯拉罕叫过两次他的名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们记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啊，是亚伯拉罕在献祭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把刀子举起来要准备杀以撒来献祭的时候，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要杀这个儿子。”啊，所以这个神向亚伯拉罕指示他的命令，在摩西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记不记得什么时候神向摩西叫他的名字叫两次？啊，那是在这个荆棘树的时候，对不对？荆棘树上面，这个在烧火，但是呢，烧着火没有把荆棘树给烧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异象。啊，这个摩西来到前面，他就想要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呢，神在这个时候开口向他说话了：“摩西，摩西。”你不能够再往前面走，你要把鞋子脱下来，因为这是个圣地。啊，还有呢，在这个啊，在撒母耳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撒母耳这个童子啊，他有一天他自己在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耶和华向他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以为是他的老师在叫他，啊，以利在叫他，结果去找以利，以利说：“我没叫你，你回去睡觉。”啊，结果神又再叫他一次，他又跑去找以利去， 结果第三次以利就知道，以利说下次再叫你名字的时候你就回答说我在这里有什么事情，结果真的就是神再一次的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神在呼叫一个人的时候，神都有他的旨意在那里，我们一定要顺服的。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耶和华，就告诉雅各说你可以到埃及去，他说你到埃及去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耶和华必送你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就已经把所有将来对于这个以色列这一族他的计划都已经预定好了。雅各他下到埃及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他只要顺服神跟着去的时候，神必然会赐福给他们。所以 这也是看到雅各的对神的顺服的心是多么大的一个改变，从他年轻的时候来比较。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雅各他在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跟这个约瑟吩咐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吩咐约瑟说，如果他死了一定要把他归葬到这个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那个地方，他不要死了被葬在这个埃及这个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埃及地不是神所这个应许的地方他们是要归老归宗在这个迦南地的所以他就非常严重的来嘱咐这个约瑟说你一定要把我归葬到这个我父亲我祖父的地方。那当然这个约瑟他答应，所以呢答应了以后呢，他就扶着杖头他就向神来敬拜这个杖头仍旧是他的一个警醒，记不记得他跟神在这个摔跤的时候他的腿就瘸了，所以他一辈子都要扶着拐杖，这个拐杖就是一个提醒他的记号提醒他要这个神当初是怎么样的来对付他，让他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那每一次他扶着拐杖来祷告的时候，来感谢神的时候，那这也是他最谦卑的时候。那在这个雅各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次表现，最重要能够看出他生命的改变，能够在这个世人面前也都能够得到这个印证的时候呢，就是在最后一次，在这一次所发生的事情了因着他来到这个因着约瑟的缘故，他能够来到埃及。那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所以约瑟就带着他去觐见这个法老王向法老王来请安。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跟这个雅各跟埃及这个法老的这种的互动是非常的奇妙的我们看到雅各来见法老的时候，他两次向法老来祝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埃及的法老在那个时候是世界最强的国家，那就等于现在的美国一样如果说是你一个族长这个雅各他是他一个族里面的族长，他最年长的，他那个时候来到埃及只有70个人，他的家族只有70个人，那一个70个人这么一个小族的族长来觐见这个法老王觐见法老王的时候，是谁要向谁来请安来这个祝福呢？对不对？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不平常的事情 像埃及法老这样尊贵的地位的人，他居然接受这个雅各的祝福，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这个埃及这个国家。我们知道埃及是一个农业大国啊，那个时候没有工业，那个、农业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呢，埃及人他们非常藐视这些希伯来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人他们是牧羊的啊，牧羊没有居所，也没有田地啊，不像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田就是他们的产业啊。你有了田，你就可以种这些作物，农作物，你就可以发财，对不对？那这些牧羊人是到处看到草的地方就送去啊，所以他没有他自己的土地的。那这些人呢，以这个埃及人就非常的藐视他们，甚至呢不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吃饭都是埃及人一桌，这个希伯来人一桌的啊。所以这种的情形之下，一个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族长居然能够向最大的国家的这个皇帝来祝福，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来侍服呢？就是表示说雅各他属灵的光景他已经超越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步了啊，甚至呢比一个皇帝，埃及的皇帝的这种的地位还要高超。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这种的能力给法老来祝福。在希伯来书7:7里面啊，就有这样的解释，他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拨不倒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位分，这不是在说谁是王谁是一个族长的这种的位分，而是属灵的位分啊，这个他的属灵的位分高于这个法老，所以他有资格来向法老来祝福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雅各的这一生里面，他从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孩子啊，这个非常的阴险，非常的这做很坏的事情，来把这些长子的名分，把这个父亲的祝福都抢夺过来啊。然后呢他也非常有计谋的，专门做计谋的事情，甚至连他的孩子都学着他做这些坏的事情。但是呢在他的晚年的时候，他整个人他都改变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很多人啊，他在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常常说，哎，我这个人实在是太坏了，这个我做这么多坏事情，神怎么会容许我成为他的儿女呢？啊，我实在不值得这个神这样怜悯我。其实呢，神是非常怜悯我们的神啊。所以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是多坏，我们会不会比雅各还坏呢？当然不会了，对不对啊？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人。那你既然是这么好的人的时候，神就会更悦纳你咯。所以我们当传福音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愿意来接受我们这一位主耶稣的啊，这样的恩典啊。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人啊，虽然他们的光景不见得挺好的，但是呢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爱里面，他都是愿意来接纳我们的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雅各的这个例子上就可以看到，虽然像他那样阴险，像那样败坏的人，神都会按照他的旨意啊，把他给搭救出来啊，让他能够在晚年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啊令人尊敬的人啊，甚至连埃及的法老都尊敬他啊。所以在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6里面就讲到，我们人的外体虽然毁坏，我们的内心却应该一天新似一天啊，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机会能够成长，能够成熟， 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啊，这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旨意里面来一点一点的来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生命的这个机会啊！我们刚刚接受主的人，我们可能啊，只是明白一点点的这个真道，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跟婴儿一样。那这个婴儿呢，不是一辈子就是婴儿，对不对？婴儿要吃奶，要吃食物，慢慢就会成长，会茁壮。那我们新的生命也是如此啊！刚刚得救的生命可能跟婴儿一样小，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来亲近神，愿意借着祷告读经，这是我们的灵命的粮食，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成长啊，我们就可以成熟了啊，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强壮的人啊。所以在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箴言14:18里面说啊，我们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我们的生命是到日午的啊，从清晨开始我们就成长，一直成长到日午。日午是最光明最成熟的这种的形象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到晚年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最好的时候。到晚年的时候，因着我们灵命的这个成长，神话语的这种啊，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存留啊，我们就变成一个非常能够荣耀神的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心力啊，来寻求神，来寻求在主里面的成长。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雅各的榜样。主啊，虽然他小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败坏，他只是这样的悖逆，但是主啊，你仍旧是怜悯他，你愿意让他能够在你的旨意里面能够得到改变，让他的新的生命能够渐渐的成长成熟，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像主。主啊，我们也求你真是让我们也和雅各一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能够啊，借着你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能够更像你。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生命当中能够享受你所有的恩典，也让所有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荣耀你，能够讨你的欢喜。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